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64集。白天天凉，姜、狗腿、冬叶上线。姜冬叶的表情跟声音都很不对劲，导演抬头， 就是秦冉啊。 姜冬叶不是傻子，但是他也万万没想到，这祖宗竟然还闲得没事来录节目了，不巧还正是他投资的节目，节目组还要删掉他的镜头。但是让秦冉这么生气肯定不是因为这种事，他对镜头可能还不在意呢。他抹了一下脸说， 你们把白天天跟秦小姐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一件事也不能漏。 导演也震惊了一下，他注意到姜冬叶叫的竟然是秦小姐。嚯，事情峰回路转了。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把秦玲、田潇潇、妍希还有白天天的事儿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所以你们把秦小姐请来的田潇潇赶出去了。 姜冬叶看了导演一眼，点点头， 哼，很好。 秦冉自带了秦修晨跟妍希的流量，要捧的田潇潇被导演组一句话都不说给赶出去了。姜冬叶握紧了手机，他站起身来看了导演组一眼， 不想被封杀的话赶紧站起来安排接下来的事。 封杀？ 导演张口。姜冬叶冷笑，他疯狂地抓着脑袋， 别说你们，这件事处理不好我都要凉。你们没事为什么要把那祖宗捧的人赶出去？他还是自带的流量捧人，活得不耐烦了。 姜冬叶懒得管呆愣在原地的两人，而是拿出来手机给秦冉打了个电话。两分钟后，秦冉凉凉地回了一句， 今天录节目的地点发过来。 姜冬叶一听松了一口气，看起来秦冉还愿意搭理他，那就好。他看了两个导演一眼， 还愣着干嘛，赶紧去准备今天的节目，田潇潇会参加，你们知道怎么做了。 副导反应过来，他比导演要傻一点。 那捧白天天的剧本？ 白天天？ 姜冬叶已经知道姜是捧白天天，他也不回副导，直接给高层打了一个电话，眉眼连起问道， 哪个傻逼要捧的白天天？ 高层这会儿才起床呢，被姜冬叶这暴怒的话一吼忽然清醒，他想起来这么个人。 姜总，不是您亲自过问白天天的事情？ 哼，那是因为秦小姐提了他一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这个人，你们给我自作聪明。 姜冬叶恨不得当场出现在高层面前，揍得他认不得他亲妈。两个导演恍恍惚惚地听完了好长一段对话，然后相互对视了一眼，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弄错了。姜是捧白天天的人设就是个乌龙，还是因为秦冉闹出来的乌龙？也不等姜冬叶在说什么，导演立马上道的发誓道， 哦，姜总，我们一定会好好捧火田潇潇，将功赎罪，您放心。 楼上白天天房间，经纪人激动的浑身发抖， 姜总来了，导演让你下去接待，天天你换件衣服化个妆，我们赶紧下楼。 姜总， 白天天正闭着眼睛任由化妆师给他上妆，闻言睫毛颤了一下， 就是我们的姜总，听说导演连秦影帝都没叫，直接让你下去接待。 经纪人的手指还在抖着，催促着白天天换衣服。 你穿好看一点啊，天天，你这次真的一步登天了。 姜氏，别说是娱乐圈，就算在整个京城圈，也能够得上金字塔顶端，当之无愧的娱乐圈霸主。他们要捧的人就没有捧不红的， 他们出品的节目就没有被扣下的。听到江总，白天天也忍不住了。他在江氏是见过江冬夜的，对方高大俊美，温文尔雅，医生出身，也拿到了京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最重要的，洁身自好，从来没有花边新闻。娱乐圈排名第一的钻石王老五。白天天连忙起身，他今天本来是要穿运动装走人设的，此时也去换了一件天蓝色的裙子，为了避免不美观，他没有穿外套。化好妆，匆匆下楼。今天的综艺节目依旧是7点半开始录。他们下来的时候，白天天化好妆，换好衣服，下来已经是7点10分了。导演跟江冬夜等人也刚出来，白天天跟经纪人一眼就认出了江冬夜，两人往前走了一步。脸色一直很差很冷的江冬夜，看到他们二人的方向，似乎顿了顿，面色都变得温和起来，径直地朝他们的方向走。白天天紧张的身体都绷得很直，手抓着两边的裙子。江冬夜距离他两步远，他张了张嘴， 江，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江冬夜直接越过他，然后礼貌地跟刚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秦修晨打招呼。 秦先生您好。 还微微弯了腰，态度十分严谨，还带了一些敬意，还用了您。江冬夜秦修晨是认识的，但是两人不熟，尤其秦家退出了四大家族，论现在的地位，秦家甚至没有江家高，秦修成手中更没有实权。就算是秦四爷，以现在江家在程家一脉火红的地位，江冬夜都是可以无视他的。但江冬夜突然对自己这么尊敬。秦修成薄唇微抿，漆黑清亮的眸子略显疑惑，垂下眼睫遮住眸底的神色。 江总， 心底更是诧异，原来这个节目是江氏幕后投资的，只是这种节目江冬夜怎么会亲自来呢？秦修晨心底诧异着，江冬夜的目光已经转向了他身后的秦玲。 小玲，你脚好了吧？ 江冬夜又蹲下来看了看秦玲的脚， 看来你顾哥的药依旧非常管用。 江大哥。 秦玲在校医室见过江冬夜，与陆兆颖、江冬夜等人都挺熟的，抬头问道， 你来找我姐姐的？ 江冬夜含糊不清地说道， 算是吧。哦，节目快要录了，走吧。 他带着秦玲等人一起往外走，却不知道两人略显娴熟的对话让大厅里除了导演以外的其他人十分震惊。节目依旧是从酒店开始录的，景文也正好从楼上下来，看到这一幕，他忍不住走到秦修晨身边压了压领子上的脉。 哎，秦影帝，你们家小玲怎么会认识江总？ 秦修晨这会儿也不清楚情况，只抿唇跟上去。 不清楚。 一行人出去，只有白天天跟他的经纪人还站在原地，还有一个摄影师，十足的新人待遇。以往白天天都是跟秦修晨一样的待遇，一直有5个专职摄影师跟拍，力保所有角度都能有。经纪人心下有些不安，他看着往摄影棚走的副导追上去，面色似乎挺恼怒的，还带着质问， 你们不是说让天天接待江总？ 节目组这几天，经纪人发现导演组对他跟白天天都很有礼貌，以至于经纪人的态度很强硬。不然，昨晚也不会内涵田潇潇，让节目组逼他离开了。这会儿跟副导说话，他理所当然地带上了之前的语气。哪想到，以往对他说话十分客气的副导，此时只是淡淡地看他一眼。 江总不用你们招待，那天天的摄影师怎么回事？一个不够。 经纪人拧眉， 听到这句，副导瞥他一眼，似笑非笑地开口： 白天天的摄影师去拍别人了，当然你们要觉得不够可以不拍。 副导说完直接去了楼上，经纪人往后退了一步，不敢多说，看到剧组的车真的要开走了，他连忙让白天天赶车。白天天入剧组以来一直是专车待遇，此时却跟工作人员挤在一起，他还穿着露腿的裙子，十分不习惯。更重要的是，今天导演的态度，恐慌笼罩着他。节目拍摄地点，秦冉跟田潇潇已经提前到了。田潇潇下车，往四周看了看，这里是一处刚开发的风景区，看样子是个园林，只是全员封锁，没有几个人。他还看到了节目的牌子，意识到这是录节目的地点，他立马抓着秦冉要走。 冉冉，你怎么带我来这里？这是节目组的录制地点。 他眼睛一抬，就看到了节目组的车。田潇潇眼睛一瞪： 那不好，冉冉，我们赶紧走，你不会真想得罪节目组背后的人吧？ 秦冉双手环胸，默然地靠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唰，节目组的面包车一辆又一辆地停下，为首的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面容冷肃，气势凛然，身后屁颠屁颠地跟着的是节目组的导演，脸上带着恭敬又讨好的笑。后面下来的是秦影帝还有景文等人，他们都跟在那位男人的身后。田潇潇朝那边一看，能让这些人这样对待的，应该就是温姐说的节目组幕后 boss。 冉冉，我们先…… 田潇潇没有想到秦冉这么高，他完全拉不动。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节目组幕后 boss 就朝这边过来了，脸上的冷硬严肃一扫而空，首先认错： 秦小姐，让你久等了。 他目光在周围转了转，在节目准备的现场看到一个凳子，连忙搬过来放到秦冉身边。 你站得累不累？先坐。你渴不渴？需不需要喝水？ 导演没有想到冷硬的上司一瞬间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他也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小跑着到车上拿出干净的杯子和水，刚要倒就被江冬叶一把抢了过去。导演抬头，江冬叶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说： 你想干嘛？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